北京时间1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年轻的女记者叶梦薇在工作中游刃有余，人长得虽不是倾国倾城貌，却也算是气质美女，拥有众多的追求者。可她平时忙于工作，一直未能解决个人问题，真正的原因却是有一个梦一直萦绕着她，使她感觉到那个自己爱的人将在一个意外的时间和意外的场合出现。而当叶梦薇心里的这个人终于出现时，叶梦薇将为自己的爱情付出怎样的代价？欢迎收听小说《红唇》，演播小群。 在潇湘市新农村建设工作的推进会议上，市农办主任黄河介绍了新农村建设的工作状况，然而江淮岸却不易察觉地皱了2次眉头，因为他特别不喜欢这种官方腔调，他喜欢听实实在在的问题和情况，可是刚到一个地方，还是不能锋芒毕露，要入乡随俗，所以他立刻自觉地收敛起了自己不耐烦的情绪，表情变得平和起来，认真地听汇报。江淮岸细微的表情变化恰好被叶梦薇捕捉到了，以他的率真性情和职业敏感，他简直想拟一条这样的新闻标题：主管副市长2次皱眉，揭示潇湘市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但这种出位的新闻标题只能在叶梦薇的脑海里像几只小蝌蚪一样晃荡两下，然后就乖乖消失。电视台的新闻是对外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窗口，是展示改革开放成就的舞台，必须以弘扬主旋律为己任。至于批评报道和负面报道，不是不能做，但要非常谨慎，播出之前必须通过领导的层层审批。更何况江淮岸在整个听汇报的过程当中只皱了2次眉，大部分时间都是颔首表示赞许的。有关部门的情况汇报结束，按照老规矩就该江淮岸表决心了。洪海涛宣布让江淮岸发表讲话，叶梦薇赶紧示意摄像记者录像，但此时江淮岸立刻向叶梦薇投来警告的一瞥，目光传达的语言非常严厉。叶梦薇吓得不由自主地吐了吐舌头，于是他再对摄影记者摇摇头，表示江淮岸说的这段话不用全程录像。江淮岸说，非常感谢各部门的负责同志提供的情况汇报，大家知道我刚来，情况还不够熟悉，去过的现场也是非常有限的，这次我只想说一句话，真的就一句，新农村建设既要落到实处，又要有一个足够高的起点和一个足够好的规划。好了，今天我先给大家打个欠条，等以后熟悉情况了，我再拿出具体思路来跟大家讨论。现在还是有请我们的洪市长来做指示。一阵掌声之后，洪海涛发话了。他对潇湘市的农村工作了然于胸，非常真诚地表示， 汇聚全市可用之力，支持江淮岸的工作，突出重点，加大投入。他认为，只要把班子建设抓好，把好的典型树立起来，新农村的工作建设是很容易做出成绩，造福百姓的。树立典型，这也是江淮岸非常认同的工作方法之一。他琢磨着要找一个村组蹲个点儿，实验一下像书里写的奇迹的苹果一样的绿色农产品。他可以时常到最基层去了解情况。叶梦薇收拾好话筒和采访本，准备离开的时候，江淮岸恰好从他身边经过。江淮岸稍稍犹豫了一下，停了下来，举起右手，单单竖起了食指，对着叶梦薇的话筒点了点，压低声音，用威胁的口吻说道：“小叶记者，别再给我添麻烦啊，不然我会找你们谢主任的麻烦。”他的口吻貌似严厉，但其中的亲切感仍然不自觉地流露了出来。叶梦薇笑着说：“江市长，我可不敢给您添麻烦，可问题是，如果今天不报道领导的讲话精神，我没办法完成任务啊。”江淮岸说：“我给你推荐一本书，书店都有卖的，讲的是一个外国的农民，耗时了很多年，不用农药，不用化肥，培养出了很好吃的奇迹苹果。现在啊，我们的不少农产品面临农药、激素和重金属超标的问题，你们媒体啊，要多做农产品无公害的正面引导啊。”江淮岸说完便扬长而去。叶梦薇连声道谢，对着江淮岸的背影笑着抿了抿那张美丽的嘴唇。当天叶梦薇的新闻标题是呼唤奇迹苹果，电视镜头从会议现场到书店，最后是苹果堆，买苹果的市民谈感想，总算是一条角度新颖而有分量的新闻报道。回到家里，叶梦薇的脑海中一次次闪过江淮岸的样子，她一遍遍笑着说：“别再给我添麻烦啊。”叶梦薇喃喃自语道：“唉，你才是我的大麻烦呢。”人们纷纷传言说潇湘电视台又将进行一次全员竞聘，这肯定算不上好消息。已经有传闻说新闻中心将会是重灾区，淘汰率最高，员工将面临再度竞聘上岗。按理论说，像叶梦薇这样的年轻的骨干记者应该不需要有任何担心，然而叶梦薇听说联播组的出境记者也要做调整，最近会来几位新的年轻记者，到时候就要优中选优，也就是说叶梦薇同样不能高枕无忧，她要和林兰玉参加到竞聘当中去。何况早几个月潇湘电视台办公室的一次竞聘就闹得沸沸扬扬，办公室里有一位30多岁的女职员，业务能力很强，人品无可挑剔，仅仅是因为跟办公室主任的关系不好，结果这位女职员就被主任定制的规则弄得分数倒数第一。也幸亏这位女职员确实能力不错，当时有主持竞聘的台领导替她打抱不平，这才得以在其他部门重新上岗。那阵子类似今天不努力工作明天努力找工作的标语贴得到处都是，唉，不就是一份工作吗？为什么要弄得如此惨烈呢？叶梦薇真有些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竞聘来弄得大家鸡飞狗跳的。官方的说法是，适度的危机感 可以激发大家的竞争意识，工作容易出成绩。不过叶梦薇想到的是，虽然竞争很激烈，目前电视台仍然算是非常热门的单位。竞聘的结果，一方面可以让优秀的人才脱颖而出，另一方面就是能够倒腾出一些岗位，好让一些有人脉有后台的新人能够名正言顺地进来。毕竟人是感情动物，完全公正根本做不到。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红唇。 叶梦薇禁不住想起几年前自己过关斩将考进电视台的经历，从几百个人当中胜出，对于既无背景甚至也没经验的叶梦薇来说，确实是需要智慧的。许多事情充满了偶然。那是刚毕业那年，叶梦薇在一个朋友家做客，吃饭的时候电视一直开着，恰好看到了潇湘电视台招聘记者编辑的广告。当时他眼前一亮，顿时觉得好机会来了。在电视台当记者，这是他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回忆起自己十几岁的时候，偶然在路上遇到电视台的记者在采访，竟然痴痴地跟着他们走了好长一段路。现在好机会从天而降，他要尽一切可能去抓住这个机会。当时的叶梦薇已经拿到了律师执照，刚刚当了两个月的律师，还没有经手一个正儿八经的案子，主要是给人提供法律咨询，收取很少的咨询费。当律师一般是没有人发工资的，全靠自己做业务来获得提成。对于叶梦薇这样的新手律师来说，生存压力很大。到电视台当记者，对叶梦薇来说，在现阶段是比当律师更具有诱惑力的事情。于是叶梦薇决心跳槽转行。那次考试会从300多个报名者中录取面试笔试的总分前十名。笔试没有太多专业试题，是以时事新闻和创意策划以及写作为主。叶梦薇上学的时候就喜欢写文章，文笔相当不错，平时又很关心国家大事，因此笔试进行的还算顺利，得了第六名。对于面试他有些紧张，毕竟他既不是学新闻专业的学生，之前也没有丝毫的电视制作经验，真不知会出现什么情况。但他对自己还算是有信心的，他相信自己的应变能力。面试是在潇湘电视台的小会议室进行的，在笔试中跻身前20的考生取得了面试资格。这20个人抽签决定面试顺序，然后会逐一进到会议室，单独面对十几名考官的提问。那时谢悠远还没有来，当时的新闻中心主任叫肖甲云。考官们的问题是根据每个面试者的不同特点即兴提出来的。叶梦薇抽到了6号签儿，他推门而入，脸上挂着不卑不亢的笑容。这位穿着得体、仪态从容大方又自信的女孩子，给考官们留下了一个良好的第一印象。第一个问题就是肖甲云提的。当然，叶梦薇当时并不知道，这个一望而知正直聪明的中年男人是这个台的新闻中心主任。肖甲云问他：“你为什么想到电视台来啊？”这个问题本身非常普通，考官们想知道每个人到电视台来的目的和动机。但如果泛泛作答，比如说 因为我喜欢当记者，因为到电视台当记者是我的梦想。这样的话，给人留下的印象也一定是平平淡淡，很难脱颖而出。叶梦薇稍一思索，便开始侃侃而谈。这里有个故事，请各位领导给我一点时间。我是在一个小县城长大的，在县里读的是最好的中学。读初三的时候，我的语文成绩很不错，拿过我们年级作文比赛的第一名。但是后来，我印象最深的不是这些小小的荣誉，而是我非常尊敬的语文老师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我教过那么多学生，不少人语文学得很好，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我的学生考取新闻专业，还没有一个学生当了记者。就是这句话让我认定当记者是一件很神圣很光荣的事情，所以当记者也成了我的人生梦想之一。更何况它不只是我个人的愿望，也是我非常尊敬的老师的心结。我是一个想做什么都会全力以赴的人，比如说我的律师执照是我自己自学考取的，可能很多人都知道这个证书的含金量。现在命运又给了我一个能够实现记者梦的机会，我当然希望能梦想成真。当然，这个梦想最终能否实现，也取决于在座的每位老师是否愿意把这个机会给我。请大家相信，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人。当时的这番话，使得不少人坐直了身子来看叶梦薇。他的回答可以说是非常聪明，因为真正能够打动人并让人记住你的，往往是故事，是细节，是情怀情感。叶梦薇抛出了自己的语文老师未了的心愿，听起来是如此真实感人。萧甲云盯着叶梦薇的简介，抛出了第二个问题。哦，你是当律师的，律师这个职业也不错呀，为什么不好好的在律师这个工作上继续干下去呢？这个问题简直是有些凶险。你不能说你不喜欢当律师，或者不适合当律师，因为如果说不喜欢或不适合，那以前你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以前不弄清楚自己到底喜不喜欢和适不适合呢？你也不能重点阐述自己是否会继续好好干，因为如果你会好好当律师，你就不会到这儿来。如果你不打算好好干，那么你不能好好当律师，也就不可能好好当记者。一个不小心，你就会落入陷阱。叶梦薇浅浅笑着，注视了萧甲云几秒钟。他决定先把球踢回去，然后再打个擦边球。这位考官老师非常厉害，这个问题真是特别有杀伤力。不错，我是个律师，我当律师的时间到今天为止刚好两个月。这位老师之所以提这个问题，我想一定是对我的律师背景有兴趣。我相信这正是我的优势所在。因为目前在中国，侵犯人身权、侵犯知识产权的事情发生的特别多，电视台一不小心就也会成为被告。如果我能有幸成为贵电视台的一员，那么不但我自己可以多做一些跟法律有关的报道，我还会特别注意台里的记者还有同仁们是不是有什么不恰当的做法，可以提醒有关人员来规避法律风险。说到这儿，在场的不少考官带着欣赏的意味频频点头。一般来说，每个考官只提一两个问题也就算了，也许是因为欣赏叶梦薇，萧甲云又提出了第三个问题。那你觉得什么样的节目才能够吸引观众呢？对这个问题，叶梦薇没有太大把握，他低头停顿了更长的时间，这才抬起头来说，我非常感谢这位老师提出的这个问题，因为 它让我在真正的成为电视人之前就开始思考自己的节目定位。我瞄准的是记者这个岗位。按照常理说，当记者就是永远冲在新闻事件的第一线。但是像杀人、放火、地震这种突发性的事件毕竟是很有限的，而且我觉得我们应该最关注的是老百姓关心的话题，比如说房价啦、食品安全、还有教育、医疗等等社会热点。说实话，要是我能够成为潇湘电视台的一员，那么到底做什么样的节目来吸引观众，我想这就是我需要学习和思考的第一个课题。最终当结果公布时，叶猛威拿了面试的第一名，总分第三，他毫无悬念地成为了潇湘电视台新闻中心的记者。后来萧甲云听从组织安排去了别的单位，可叶梦薇在心里一直把他当成是自己的伯乐，对他心怀感激。叶梦薇从小就被教育要懂得感恩，铭记每一个帮助过自己的人。这天下午，叶梦薇在编辑机房里编袋子，突然被人轻轻拍了一下肩膀。他一抬头，见一位新来的女同事对他笑着，他附在叶梦薇耳边悄声地说：嘿，谢主任让我通知你，今天晚上有个重要的应酬，咱们俩一块儿去参加。那声音娇滴滴的，叶梦薇觉得自己被麻了一下，或者说被电了一下。他心想，如果是男人听到这甜腻腻的声音，心里不知道会痒痒成什么样子。叶梦薇问：啊，什么重要应酬啊？暂时保密，等下我给你发短信啊。新来的女同事神秘地笑了笑，袅袅挪挪地走开了。叶梦薇望着她的背影出了好一阵的神，这个女孩子也应该是她的竞争对手吧。叶梦薇禁不住在心里拿自己和她暗暗做着比较。 以叶梦薇为首的三个年轻女性游走于情场、权力场和名利场，当漂亮女人在面对人生中的困境选择时，她们会做出怎样令人心生感悟的回答呢？官场、情场、爱情、友情在故事中演绎得淋漓尽致。小说《红唇》由知名心理咨询师郭晓燕所著，本书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演播小群，编辑张璐。 叶梦薇参加一场饭局，她再次见到了江淮岸。在席间，江淮岸终于想起自己曾经的学生叶梦薇，他们将会如何相处？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红唇》。 27岁的叶梦薇在电视台是明星记者，她平时忙于工作，一直未能解决个人问题。当再次遇到曾经的老师江淮岸以后，叶梦薇当年懵懂的情愫再次苏醒过来。而现在的江老师是否能认出自己当年的学生？江淮岸现在的身份能否与叶梦薇展开恋情？叶梦薇历尽沧桑，离开了大城市，投身于山区教育，而孩子们感染了一场奇怪的疾病，又将叶梦薇推入到责任和情感的洪流当中。小说《红唇》1月1号起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乡村里的幸福生活， 看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 聊乡村里的变迁传说， 赞美丽乡村追梦人。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最美乡村故事节目展播。今天请听记者李岩采制的专题报道。 冰瀑是因为天气寒冷，水流到低于零摄氏度的地表后和岩石冻结而形成的一种自然现象。在我国的北方山区河流断崖地段，冬季时能见到明显的冰瀑景观。在北京，冬天也有黑龙潭冰瀑、桃园仙谷冰瀑和双龙峡冰瀑等等。进入12月，房山区霞云岭乡的鸽子台水库旁，宽约400多米的巨大冰瀑已经初步形成。景区工作人员任艳平告诉记者， 现在眼前的是咱们的水上餐厅，然后在夏天的时候，这里边可以容纳70人用餐。然后这边吧，这边看的是咱们的那个，夏天是咱们的鲜花大峡谷，冬天是咱们的冰灯大峡谷。然后呢，从这边整片山都是咱们的那个冰瀑。百米冰瀑 啊， 对，然后这边是咱们冬天的滑冰场，然后这边可以有咱们就是童年玩过的那种小冰车，然后滑雪道，然后就是都是在这边。然后这到冬天这边有一个时光隧道，然后是从这儿一直到那个咱们那冰灯大峡谷的门口。然后这一片山去年是咱们举办的第一届全国攀冰锦标赛，然后去年是来了有几十名的那个就是运动员。然后就是在这边，然后用冰镐从这儿爬到山顶上，就是这样。 夏天、 就是、 这个地方是什么？山上是有什么景色呢？ 夏天，然后咱们从这儿的，就是咱们现在整个景区建好的一共是13.8公里的登山步道，然后就是分几种不同的步道，然后从这儿走到最上边呢，然后是咱们还有几个不同的景点，有上姑子庵、下姑子庵、上东教、下东教。然后上姑子庵就是里边以前住着一位修行的尼姑，然后现在就是还可以看见他以前保留过的痕迹，就是比如说桌子啊、凳子啊，然后上边的那个还有一个长寿泉，长寿泉的水是可以直接饮用的，因为里边还有很多的矿物质，就是这样。 这个步道是从哪个地方 啊？就是从咱们那个百米吊桥，就是在咱们院里那吊桥直接过去，然后登山就可以了。 像咱们景区内一共有多少这样的步道呢？咱们村里 一共是13.8公里，咱们景区贯穿，然后一共是7个观景台、20个凉亭，就是这样。然后咱们那个凉亭就属于是那个观鱼亭，在上边可以喝茶呀，然后从上边可以看下边的鱼，然后就是成群的那种，挺好看。 走上去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啊？ 就是咱们这个长梯，就这个天梯走上去，然后再回来大概1个小时左右就回来了。然后因为它比较陡嘛，就是年轻人喜欢爬这个步道，因为比较刺激。然后别的咱们也都修好了，老年人呀或者怎么着的也都有扶手，都比较安全。 您本人也是这个村的村民？ 对对对。然后以前是在外边工作，然后就是最近就是想帮助自己为那个咱们家乡做点什么嘛。然后这边年轻人也少，然后我就回来了。 感觉在这边工作和在外面工作有什么不一样啊？ 因为在这里边工作就是没有外边那么紧张嘛，然后在家里边工作，然后跟父老乡亲在一起，然后也比较质朴，比较实在。 房山区霞云岭乡的霞云岭村地处深山区，位于大石河上游，建有鸽子台水库。从2011年开始，村里依靠水库建设金水湖景区。这里平均温度常年比市区低5到6摄氏度，空气清新，既可以登山休闲，又可以欣赏冰上美景。霞云岭村支部书记杨万书说， 霞云村是全村总面积是16.8平方公里，全村是1280口人。咱们这个全村分4个自然片，南沟、村里、下河、两里泉。全村这个108国道穿我村7.5公里。现在咱们村呢，就是说因为从23产业转型以后，就是原来就没有什么企业，咱们11年开始建了咱们这个进入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就是这个景区在17年被评为国家3A 景区。咱们那个村的这个以前啊，就是老百姓人均收入不足8000块钱， 就是说可支配收入。通过这几年我们的努力，就是说我们建那个景区开发那个旅游项目，主要是想带动村民就业。到现在为止我们解决了80人就业，每年可跟我们这儿拿走200万的工资。这么下来我们经过6年的努力，在这6年当中全村跟我们这儿就是说得到了收入是1200万。现在呢就是说通过这个项目带动了我们村的全体那个旅游开发还有农牧产品的这个促销。现在我们村有15户民族户，因为咱们的景区受房子的约束，就是地这个这一年来我们开发，咱们的景区一年可以接待7-8万人，但是住宿达不到，咱们现在只能住80人。因为我们是2011年开始建，原来就是建一饭店，咱们那个饭店同时每天可以接待500人。原来是在2014年以前，我们就是1年6个月，后来就是通过我们各方面的考察，就是也是弥补了北京市的冬季旅游，我们这个1年，四季几乎就不放假了。现在所以说到现在为止，我们通过3年我们建冰灯节，2014年开始第一届，2014、2015、2016今年是第4届。当然我们去年又跟国家体育总局为了弥补了北京市的冬季旅游，北京市的冬季体育项目也是在习总书记提出3亿人场冰雪，完了我们大胆的就是说跟国家体育总局在我们那个冰灯冰布上作为那个攀冰，去年就是说2017年1月17号在我们这组织了中国就是那个属于国家级攀冰锦标赛。现在就是我们正在到今年2018年的1月13、14我们准备举办第二届，也是为了提高我们那个冬季旅游和冬季运动冰上运动的知名度，我们是连着准备打造出我们自个儿的品牌。因为我们西安岭在这个整个这个西安岭的地区，就是说经济面，就是说我们村原来没有任何收入，老百姓非常贫穷，所以说通过这旅游能带动我们村50户今年民族旅游户，也是我们正在做高档民族旅游。现在咱们的景区呢是就是这个总面积是2000亩，我们这个经过6年的努力修了13公里的登山步道，建了25个凉亭，7个观赏台，我们这儿有别具一格的那个住宿，有竹楼八栋茅草屋，还有这个咖啡厅，还有这个木板房水井房，总可容纳同时接待80人跟这住宿。咱们到了夏季，我们这儿主要是打造高山缺水鱼，因为咱们那个也都知道北京缺水，在那个海拔300多米上有一个湖，有点窝水，我们是吃野生鱼，自个儿湖里的养的鱼，野生夏天吃鱼，我们冬天吃羊，就是说整个的咱们老百姓家养的山羊，我们这个就是说两个产品，就是我们达到就是夏天吃鱼冬天吃羊，完了整个的1年12个月我们没有淡季。到现在为止可以说也得到了北京市来游客们对我们这儿的非常喜欢，有时候因为咱们这儿这个路好，108是咱北京市的标准路，一路不堵车，我们距北京到前门87公里到我们门口，所以说也是在北京市郊区旅游不超过100公里之内，我们也是在圈里。所以说我们这几年就是每年都变样，一年都有憋出一个，就是我们自个儿的创作。就说拿这个冬季来说吧，可以这么说，冬季旅游原来咱们北京就有一个龙井峡，但是龙井峡做的是冰灯，它这是冰雕。咱们这由于经济各方面的这个限制，咱们这个经济条件达不到，咱们就作为把水叫在山上做成冰布，这每年我们都15000平米的冰布，还有冰大峡谷，我们这个冰湖面就是每年结冰30公分，可以在冰上做传统性的那个小孩什么小冰车了，什么冰上自行车了，还有好多项目。 咱们过去是没有什么支柱产业的，是吗？ 对， 就是甚至连煤炭这些都没有，是吗？ 我们村没有，任何都没有。 那在您上任之前，咱们村是可以说是一个低收入村吗？ 不，现在到现在为止，我认为我们老百姓，因为我这个当支部书记年头比较多了，今年是28个年头。我是91年，我原来是当兵，当了5年兵，回来以后我是7、8年兵，当了5年兵以后回到村里头，就是搞个体，搞了10年个体，后来就是村里的无记名投票，乡党委要求非我回来村当支部书记，我这一干就是28年。我接手这村的时候，我们都是零收入，任何收入没有，村里连一间一间办公室都没有。通过着我这28年的努力，在这28年，我们村固定资产也增加了1.5亿，就是说村民家家户户能通路，能通上水泥路，还有自然的修的这个石板路，村里都装上路灯，我们那个也改善了我们村办公条件，我们现在的办公都是2层小楼。所以说就因为村里的太穷，老百姓的收入也太低，因为现在小孩上学就不回了，家里都是老小，那个土地吧一年干一年，收入都不如打工，所以说好多地也都荒了，包括像干香果品各方面。我们现在也是大力宣传，因为得搞这个民宿旅游嘛，就是说这农民产品能卖一部分，所以说今年就当我们11年以后建了这个金水湖旅游咖啡有限公司以后，确实给我们村的带来效益不少。你就说我们说每年有200万注入我们村的这个老百姓，这个提高了80人，因为我们村现在到现在为止还有205户是低收入，不达不到北京市的11000多这个收入，才8000多块钱。所以说我的出发点就是解决村民就业，通过给建企业建景区，完了给市民做一个能有一个休闲度假的好地方。因为咱们这儿的温度像跟北京相差5、6度，东线都相差5、6度。你看今天早晨北京-1度，到咱们这儿就-9度，就差这么多。所以说你也看到了，咱们的冰部现在的冰几乎形成了。 对， 因为我们是准备在每年的元月1号开园，就是说一直到正月15，45天。再说通过这4年的时间，我们总结确实冬季旅游是咱们北京应该推广的。我们这个45天，我们在2014年、2015年每年都接待将近50000人，可以说这个收入也非常高。所以说就是我们也是每年都在更新，一年一年扩大。今年我们又马上就在紧着准备2届全国攀冰锦标赛。那我们的想法跟国家体育总局约定，就是说打出北京市的赛事的品牌。因为这个攀冰嘛，原来都是国家登山队，人家是攀岩攀山，所以说这个攀冰北京的形成冰步的地方并不多。就是当时我们想到，就是说龙井峡能做冰灯，咱们这儿又有水又能有冰面，为什么做不了什么冰上项目？所以说当时我们由于就是说缺乏技术人员，我们就想把水叫到山上配上灯光。通过这3年时间，我们也总结了经验，确实是比较受老百姓欢迎。现在老百姓这块呢，我们村解决这儿的解决80人就业，村里的又安排了40多人就业，已经达到150人就业没问题。所以说这一下就给我们村的低收入提高了好多，应该按我这计算3年之内应该解决我们村的低收入户应该没问题。 就是2011年的时候是什么想法让您就是产生就是咱们这儿要做一个景区这样的一个就是设计呢？ 我是91年当支部书记，当时考察了好多，因为这个咱们这个地区什么都没有，有没有煤矿，没有煤炭，没有什么任何这个办企业又办不起来。但是我的想法就在95年，我就想乡一岭要想发展，就是唯一的就是搞旅游。当时原来村里的经济条件不整，没有钱，一分钱都没有，说老师一直在招商，我是招了3个都是跑马占地的没形成。到09年我就把它全部踢出去，完了11年正好是乡一岭，这个因为是乡岭是红河上岸的地方，来到乡岭的人没地儿吃没地儿住， 所以说当时我们就想，我们那个景区是零起步，一分钱没有，到现在为止我们投入了8000万。通过这今年是第六年的努力，我们感觉到发展旅游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路子，主要是说我们下步准备在我们的景区继续扩大，我们也可以想引进社会投资，因为我们自靠自身的能力已经不能了，引进社会投资把这景区再扩大，争取到3年之内达到4A 5A 水平。 鸽子潭水库是哪一年形成的？ 69年到73年。这个水库是当时是农业学大寨的时候，农业准备就是跟我们这个仙岭村往下灌灌土地的，但是一直也没有利用，那个山区嘛，这个土地水源又远，但是这个水库的水源并不是太大，就是说因为这个水库不是靠山洪截流，而是说它是一个比较水的优质，就是品质特别好，它是泉水，所以说原来的水我在11年的时候这个水都没多少，就是说老是放没人管理，后来我们就准备开发这个水库的时候就把这水库管理好了，所以说现在的水是水面是228亩，完了水的深度是15米。 那咱们这个冰瀑现在形成的这个水是咱们水库的水为主是吗？ 是，就是把水库的水浇到山上冻成冰，完了是到春天化的时候还回到水库，没有不浪费水的资源。我们这儿的因为我们的景区用的解决全是我们村民的就业的问题。我们这儿的在2015年还参加北京市旅游委组织的十大美食比赛，我们让第一名。 那具体是哪些美食咱们这儿是有特色的呢？ 咱们这是因为我说的就是原来是吃高山泉水鱼嘛，鱼那一种鱼就叫蒜泥鱼，拿了1等奖，得到特等奖的就是我们当地的核桃仁饼，就是说把面发了以后，当地的核桃盛着一点点的红糖，完了烙成的饼叫核桃仁饼。这种饼呢是我们传统的做法，过去都是说到8月15老百姓买不起月饼，这母亲给做点这个核桃仁饼。还有一个叫黄金饼，叫黄金饼是什么？就是我们当地的玉米，黄玉米，我做成的饼叫黄金饼。我们这个当时给了我们3道菜，这个参赛这3种都一个核桃仁饼拿的特等奖，跟那个蒜泥鱼跟那个黄金饼拿了1等奖，这是138家参赛吧。咱们那个冰部啊，因为当时考虑冬天。北京市这里这么多这市民没地儿可去，我到龙井峡去考察，有一天晚上我去，到了晚上12点了，这人还是特别多，就是当时我看到就是那个坝根了不到2000平米那么一个地方，那是100块钱门票，每天到里边只能转上半个小时就没事了。后来我就想，咱们这个地区温度虽然比延庆高一点，但是咱们那个冰面能结30公分冰，上人绝对没问题，就是说所以说当时我就想能不能咱们做成自然的景观，所以说当时我就是做的景观的时候也压力很大，就是试探性的，当时就靠我一个人自己的琢磨。咱们整个这个景区都是我自己设计自己施工的，因为起初设计这个施工的时候，咱们是想请一个规划设计的人，但是当时给我们要100万，村里的1万都没有，也就没办法，只好来自己设计自己施工。这个冰部也是这样，当时好多人说我是疯子，说把那个水叫在山上谁来看，但是我们也没做任何宣传，谁也没想到到1月1号，就是2014年的1月1号，我们一开园，当天来了700多人，第二天就来了2000多人，都是游客来了以后马上传到朋友圈，还有好多游客是一年就这1个多月每周都来，感觉到带着孩子来，有的一个班人我就记得最清楚，把全家分了3次都来了，所以说咱们还感觉到就是说这个冬季旅游北京还是缺，所以说到2016年，我感觉到有好多山区也学我们这个地方做，但是都失败了，因为它那个地理位置条件那气温它达不到，所以说就是你降水当天能冻上冰，第二天就化了，所以说咱们这儿的冰最晚化完也得到3月中旬4月初。 攀冰作为冬季一项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活动，登山爱好者在享受攀冰运动的同时，更好地能享受到不同地区的人文、风景和美食的多重体验，真正实现体育加旅游加文化的融合发展。而市民们来到霞云岭乡，不仅能感受冰上美景，更能享受到多姿多彩的旅游文化内容。霞云岭乡旅游委员张东秀介绍说， 霞云岭村呢，在我们乡吧，应该说是我们的中心区，旅游资源也比较富集。依托这个水库，就是我们叫鸽子台水库啊，现在是金水湖景区，今年八月份新被评定为的三A级旅游区。这些年呢，围绕这个景区的发展和这民俗旅游的发展呢，村里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从我们乡政府这块来说呢，党委政府也是说，提出来我们霞云岭乡是打造这个绿海红歌，要建设这个红色小镇，依托的呢就是红色资源和绿色资源。霞云岭村呢，主要就是以绿色资源为主。去年我们是举办了全国首届攀冰锦标赛，包括运动员包括这个游客来的比较多，因为我们这儿景色特别好，尤其是108国道还有60路红景路，被咱们这个各个媒体啊推荐为最美公路啊等等。这金水湖景区呢是从11年就开始建，原来就是一个水库，功能比较单一，11年开始建设，14年是正式开放，以前也是开放，但是就是不收门票，供大家免费的这游玩。成熟以后14年作为一个景区正式对外开放，这几年呢接待的这个游客啊日益增多，尤其是14年就是景区自己做了一个第一届的那个冰瀑节，当时我们是说的，因为房山旅游啊冬天是个空白，除了洞除了这个寺庙基本上就没有别的了，所以从14年开始我们这年年办这个冰瀑节，依托冰瀑节去年开始办这个攀冰锦标赛，今年我们还计划全国一共是四站，咱们这是其中一站，这个跟国家这个体育总局啊还有登山协会都已经沟通好了，现在正在这个前期的工作，计划是一月份再举办这次这个攀冰锦标赛。因为就说三亿人上冰雪嘛，包括我们现在也是想打造这个红歌小镇特色小镇，主题小镇还是我们这个旅游发展的一个方向，因为我们这儿以前是革命老区，咱不能让革命老区的人民受苦啊，但是现在现在这种发展形式呢，那就只有是发展旅游是最适合我们霞云岭乡发展的产业，所以我们也想呢，就是依托这刚才跟你介绍的霞云岭、司马台、塘上这三个节点，依托这几个景区，然后带动配套设施的建设，这样的话呢，就是把我们全乡的这个旅游呢给它发展起来。霞云岭村呢，又是我们这个乡政府所在地，又是我们这个从这个进入我们乡界以后第一个比较大的景区，而且现在正处于一个蒸蒸日上一个发展势头，所以我们从我们党委政府这块也是说对它是特别的重视，包括这个活动的举办呢，包括这个从这个配套设施建设这块呢，我们都给予大力的支持。您比如说咱们现在那个金水湖景区里边呢，登山步道，您要是去过现场，你应该能看到上面。 对，我看到那个很高。 登山步道啊，这个休息的平台呀、等等一系列配套设施都建得比较健全，包括外边的停车场，那大停车场是我们就后来就是为这景区慢慢给弄起来的，解决游客停车的问题。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依托景区的发展，带动这个村的发展，包括这个现在的环境整治，我们现在提出就是以党建带这个美丽乡村建设，因为这个只有说支部强大起来，你这个村集体的战斗力才能增强，所以就是说抓党建促发展美丽新村建设呢，从这个村里角度来讲呢，他们也是在积极落实这个包括这个网格化管理，包片包户，然后让党员发挥作用，这样我们全乡这个旅游也就都发展起来了，它也就给我们这个全乡旅游起了一个龙头带动的一个作用。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者李岩采制的最美乡村故事，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